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古月。东北人爱唱歌，东北人的歌就像一壶滚烫的东北老酒，够味儿，够劲。听到这样热情的旋律，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东北那一片神奇肥沃广袤的黑土地。今天的节目中，就请跟我去东北走一走，看一看 黑土地作根，长白山为魂，冰雪筑峰谷，江河融精神，那才山山起来，山起来火辣辣的情，那唢呐牵动着，牵动着滚烫烫的心，牵动着滚烫烫的心，滚烫烫的心。相连辈辈亲，大断骨头连着筋，九腔十八调越唱越有劲，正月里来是新年，爱来还有爱来还有，从古唱到今。江作险，大平原为亲，风雨铺新曲，日月可年轮，那秧歌扭出来，扭出来真切的爱，那胡琴拉出来，拉出那坦荡荡的烟，拉出那坦荡荡的烟，坦荡荡的烟。二人转，东北人，血脉相连辈辈亲，那段骨头连着筋。山花烂漫时，爱来还有爱来还有，笑看神州处处春，笑看神州处处春。 东北民歌孕育在这片黝黑的土地上，孕育在豪爽乐观的东北人的血液里，他们把人们劳动中的苦与乐，生活里的喜与悲， 把民俗情趣青山秀水，把小伙子俊姑娘那份羞答答的爱，用欢畅的、粗朴的、奔放的、柔婉的腔调唱出，织出了一幅幅色彩浓烈、独具地方风味的民俗画面。来听东北民歌《茉莉花》。到了新世纪，东北大地随着振兴的热流再次焕发勃勃生机，以东北民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世纪东北风歌曲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并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这些歌曲既保留了传统东北民歌的朴实热情、旋律流畅的特点，同时也吸收了更多的新时代流行元素，人情味、生活味十足，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及魅力。来听歌曲《家在东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一间小草房啊，哎哎哎，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就算是没有菜那也得喝二两，大碗茶大碗酒，左邻右舍再两旁，五魁首六六六笑声满堂啊，哎哎哎，嗓门就亮啊，每天他唱着山歌去学堂，只唱的老大爷放下了他的大烟袋，只唱的小伙子更加思念他的姑娘，只 听一段职场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忘记了洗衣裳啊，他的大眼的职场的小伙子更加思念大姑娘，职场的老大娘放下针线听一段，职场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忘记了洗衣裳啊，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西江整一篱笆院儿，一间小草房啊，哎哎哎。 记忆的唱片。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上个世纪创作的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描绘了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塑造了北方人纯洁崇高的精神境界，旋律宽广而婉转。还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天骄，这些歌曲一问世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广为传唱，家喻户晓。细细品味，旋律中都吸取了东北小调的味儿。来连续欣赏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天骄。 Yeah. 着雷霆长啸，是热辣辣的火焰在夜里燃烧。高山的青松树闯的是风暴，暴风雪中朝阳听日是耀。中国的男儿要的是霜，要的是俏。雪原上飞，冰川上跑，脚底下嗖嗖嗖嗖像云里飘。披风踏浪卷着雷霆长啸，是热辣辣的火焰在野地里烧。雪原上飞，冰川上跑，脚底下嗖嗖嗖嗖像云里飘。披风踏浪卷着雷霆长啸，是热辣辣的火焰在野地里烧。哦，一代天骄。 如今反映东北风情的歌曲唱遍了全国，唱出了东北人的心声，是东北大地发展变化真实的写照，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就连宝岛台湾的南拳妈妈组合也唱红了一曲《牡丹江》，传递着浓浓的思乡之情。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